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转三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昨天2021年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11月物流运行数据，西安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35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2021年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说，2021年全国财政部门加强财政政策调节，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达到10000亿元。同时，财政部门还在今年做好了房地产税试点准备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全国财政部门的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则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为有效增加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多渠道筹集房源。昨天，北京市住建委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新公住宅项目配建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北京各区未来在新公商品住房、安置房等产权型住宅建设项目的同时，应按照新公住宅项目建筑面积的一定比例，配建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及相应的机动车停车位。其中商品住房项目配建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主，安置房项目配建则以公租房为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今年1到11月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在工业生产恢复、大宗商品价格趋缓等因素影响下，特别是在煤炭带动下，进口物流量有所改善。重点物流企业物流业务利润增长33.2%，亏损面持续减小。央视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来听报道。 1到11月，进口物流量同比下降0.2%，降幅收窄0.9个百分点。11月当月进口物流量止跌回升，同比增长8.9%。从不同货类看，大宗商品方面，煤炭进口量显著回升。1到11月，我国煤及褐煤进口量增长10.6%，11月当月增长超过200%。 在煤炭进口的这个加大的过程中间的话，控制了这种煤价的这种过快的上涨，保障了这个电煤的这种供应。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物流对整个控制大宗商品的过快上涨，保障这种电煤的供应这方面来讲的话，应该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铁矿砂、原油、大豆等商品进口依然偏弱。1到11月，铁矿砂进口量累计同比下降3.2%，原油同比下降7.3%，大豆同比下降5.5%。装备制造方面，各主要产品进口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同比增长19.3%，汽车包括底盘同比增长7.1%。1到10月，重点物流企业物流业务利润增长33.2%，收入利润率为4.3%，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1到10月份，近60%物流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有近30%的企业利润额增速超过10%，企业亏损面进一步收窄，同比缩小5.9个百分点，亏损企业占比降至23.3%。 物流行业整体运营有所改善，利润率这个有所回升，尤其是小微企业的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总体来讲，物流行业整体运营它的仍然是成本的增速快于它的这个效益的增长，物流行业的收入利润率也是比较低的。